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年关的将至了，过年和家人们呢吃上一顿团圆饭呀， 嗯， 是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 谁都盼过年，过年时候吃点好的。但是以前呢，咱们说过年时候家里妈妈做、爸爸做，做一大桌。后来发现呢，做这么一大桌菜还挺累。然后呢，家里难得有年底聚那么一会儿的时间，坐在那儿一块聊会儿天儿。然后呢，还得是忙前忙后的，弄完饭之后，这身上也都没劲儿了。后来大家就流行出去吃。 是， 你看出去吃吧，又发现问题。第一，出去吃啊。没有在家里感觉自在，人家还盯着你这桌，该翻台了啊！然后我你这就2小时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出去吃呢，有时候咱们也觉得那个年味儿好像差了点儿， 对， 还是在家里 为了吃饭， 对，就有这么一说了。那今天呢，咱们就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咱这好东西给大家带来就是紫光园的团圆美味套餐。 哎，其实说到这个年夜饭啊，我再加两句啊，这个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一个是品尝啊菜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美味啊， 美味， 另外呢就是一种心情啊，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所以刚才您说，如果在外边吃的话呢，大家忙忙叨叨的就吃完饭然后就回去了，缺少这种交流，那这顿年夜饭还有味儿吗？ 对， 是吧？另外呢，今年特殊的情况呢，大家可能也不想在外面吃了， 对 啊，咱们就别聚集了， 对， 在家吃吧。可是在家吃的话，刚才你也说了，那就是爸爸妈妈来掌勺了。现在孩子们真的是长大了， 对， 有时候呢看到爸爸妈妈们在忙碌哈，然后在那辛苦，自己呢也不落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今天咱们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来了。 对，您要说30晚上吃，您自己回家包顿饺子就行了，其他菜我给您备齐了， 没错。 您要是说平时日常吃，每一个都是可以拿出来一道横菜，咱干脆先给大家报个菜名吧。周老师， 您来，这您拿手， 您看看啊，紫光园的团圆美味套餐，酱焖手撕鸡，红焖羊蝎子，醋溜木须，酸汤肥牛，黑椒牛肉粒，五香酱牛腱子，再加上筋头巴脑宫保鸡丁，给您补上一道水煮鱼。 嘿， 您看 这大整个是丰富多彩的一大桌啊。 哎，九道大菜给您凑齐了，您想想，又营养又健康，关键是这一大套餐咱自己家可做不出这味儿 啊。那是， 这可是紫光园的大师傅。紫光园有名吧，在北京上 大 名的，对吧，一直那是炒疙瘩和他这个酱焖手撕鸡出名的这么一好品牌。然后今天给您大师傅做好了送回家，到家里上锅上火，一蒸一热一溜一炒，马上就出，还不是说那半成品啊，这直接是成品，稍微一加热就能吃的。所以呢给大家带来这好吃的。咱们说到这儿啊，跟大家说紫光园，我觉得北京人都太熟了， 对， 都不用跟大家多说了。 北京的孩子打小呢就在那吃啊， 对， 几代人的回忆 是， 而且他好像是上世纪 1912年， 1912年的， 1912就出这牌子了， 哎，到现在呢可真是有百来年了， 哎，差不多得100多年了吧， 哎， 老艾家啊，老艾家那时候那炒疙瘩那手撕鸡都出名的。那今天呢，咱们说同样是这紫光园带来的好吃的，咱跟大家捋一捋。首先说那酱焖手撕鸡，咱们就知道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 这酱焖手撕鸡啊，不是说咱们买的那个什么超市那个肉鸡，也有叫西装鸡啊，白条鸡，人家用的呢 是华北地区优质的黄油散养鸡。 哦，这不一样。 哎，这什么叫黄油呢？皮儿是黄的，皮儿底还带着点那个黄油。哎，拿这个鸡是溜达鸡，自然散养，运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这种鸡呢，您看那个骨头它都是硬的。哎，肉质呢是特别有，因为运动大嘛，肉质特别紧实的。这种的不柴，还有嚼头。40多个香料，古法秘制，但紫光园拿那大闷罐似的那个，直接把它放进去，低温闷的12个小时。低温让那个肉啊保持熟啊，所以这个肉的它的鸡纤维保持的弹性特别好，水分不流失。第二呢，时间长，因为低温烹制嘛，所以呢它时间长寿，这个肉的味儿啊、香味儿啊、咸淡味能进去，所以呢口口醇香，丝丝入口。而且呢低温焖完之后呢，您要想吃脱骨的，一抖了这骨头还能抖得下来。您要说那放在嘴里呢，它还不是那种让大家觉得糟烂的，是一种软烂带着那个鸡肉纤维的味道。哎呀，我去他们家是就到手撕鸡必点， 这是他们家特别拿手的。 对， 而且呢他这手撕鸡刚才您说了，他用的这个料就不一样啊，是华北优质的黄油的 散养 鸡，所以吃起来啊他那个鸡香啊，而且呢吃起来有点嚼劲儿。 你看过年这菜当中必须得有鸡啊，咱们叫那什么大吉大利，是不是？ 没错。 哎，整鸡一只，这手撕鸡给您这么一袋，这一袋呢这个做完之后380克这么一袋，踏踏实实。那么除了大吉大利，咱们说这凉菜当中还有一道叫什么呢？过年那个年夜饭啊，叫牛气冲天。 哦， 5香酱牛腱子肉，哎，4两酱牛肉直接给您酱好了。这也是紫光园一特色，有时候经常我去紫光园吃早饭，哎，特别好吃。然后完了就带块鸡，带个整鸡呀，切点牛腱子呀，直接切完切成片回家。您是拌点香菜，放点葱花，就是那葱丝小香葱一拌，还是直接就拿这牛腱子直接加个烧饼直接来吃，或者有时候我连切都不切，直接上嘴一啃，那叫带劲，那叫过瘾，对吧？这牛腱子肉牛气冲天，年夜饭咱也得有。 另外呢，这里边这个红焖羊蝎子呀，我看好像量还挺大，这个2斤一袋啊。它是连汤带羊蝎子是吧？ 连汤带料必须得有，红焖的，红汤的。这个您看啊，过年的时候叫什么鱼羊鲜，得有鱼得有羊肉，羊肉咱们用的什么红焖羊蝎子，这是老北京挚爱的那么一口红汤的啊。而且这羊蝎子它不塞牙，它是小嫩的羔羊，羔羊羊脊骨肉啊，直接做出来之后再用这个红汤传统焖法给您焖制出来，10多种调料一调。据说光这一红焖羊蝎子里边就得18道工序，老汤慢慢焖，焖出来之后您稍微上火上一加热一焖，连汤带那肉吃的剔的秃噜的，又香又好吃，对吧？您看有羊肉了吧，咱们说过年得求那个鲜美吧，还有鱼呢。什么鱼呢？水煮鱼。 水煮鱼，哎，这大家现在无论是老人还是现代人都喜欢， 都爱吃这水煮鱼。但是您说家里做得了这水煮鱼吗？ 哎，做不了，那个味儿真是拿捏不了， 太难弄了。但是今天这水煮鱼跟大家说又跟平时水煮鱼不一样了哈，用的是五谷巴沙鱼。哎，这是一种海鱼，这种鱼呢没骨头没刺儿，肉质还特别鲜美，特别 Q 弹，所以呢直接给您调好了，什么花椒啊、四川的这个麻椒啊、辣椒啊都给您放好了，香辣过瘾。然后年夜饭您要把这个上面上火上一热，然后呢愿意浇再浇一点自己家的熟油，不愿意浇那油都给您调好了，直接吃。有鱼肉，有羊肉，哎，有切片的啊，有整块的啊，您想想这过年的时候这几道横菜，水煮鱼、羊蝎子、手撕鸡、酱牛肉，慢点一摆，谁看见这都是一道大席了。 没错。另外呢，人家这个紫光园呢是京城特别有名的清真菜馆， 清真菜，对， 所以说呢它里边呢还有什么酸汤肥牛啊，什么黑椒牛肉粒儿啊，以及这个一些名菜，什么醋溜木须啊、宫保鸡丁等等都有。 对 啊，所以呢这么一派的话，这一席面一看起来啊真是上档次。 您再来大锅筋头巴脑汤，哎， 对对对对， 有牛肉，有筋头巴脑带嚼劲儿的，哎呀，口感那个爽滑 Q 弹。筋头巴脑里边您愿意自己加工一下啊，比如说放俩土豆啊，放俩萝卜都行，不愿意加工直接浇那大米饭上一拌，或者特别香，9道横菜给您配齐了。 我估计呢这些菜的话，如果在他馆子里吃啊，应该说也不便宜啊， 您 都是大菜啊。 您想这都是横菜，都是肉菜，我没给您说来一拍黄瓜吧，没给您说来一个拌木耳吧，对吧？哪个都是肉菜，哪个都是横菜，不是鱼就是肉，不是牛肉就是羊肉，还有鸡，整鸡，对不对？那么这叫跟紫光园点起来至少 也得个，我觉得一千小几， 对， 得一千小几，咱们这是悠着说哈，一千小几得吧，对吧？九个横菜啊。然后呢，如果您要说换一些紫光园，还是比较咱们说老百姓的，是咱的实惠的餐厅。您要说换其他地方，您当年夜饭，您还没得选，就上来就得套餐，哪个地儿不得要您一千三四，对不对？咱今天给大家多少钱呢？就这几道菜给您送到家，九道大菜，499， 哎，499。这么一个大餐哈、啊，里边这个各种的都给您想到了， 是的， 横菜什么都有啊，499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呢还特别的方便啊， 很方便， 也有面子。 对， 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这个紫光园的团圆美味的套餐，您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 是的， 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如果您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提货券啊，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可以呢打电话。当然了，如果您送人的话呢，送人一个提货券的话呢，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人家自由来决定，也特别的方便。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紫光园的团圆美味的套餐。 嗯， 这里边呢有酱焖手撕鸡， 嗯、 啊，红焖羊蝎子，还有醋溜木须、 嗯， 啊，筋头巴脑，还有什么黑椒牛肉粒、 嗯、 啊，五香酱牛腱子，以及、 嗯、 这什么宫保鸡丁啊、水煮鱼啊等等。哎， 全是肉菜，全是 肉 菜。 菜哎、嗯，这个好像他照顾了一些什么老人的、小孩的、男人的、女人的、年轻的、岁数大的，好像还都照顾到。 您看看人家这点菜还挺有水平的，有丁儿。有片儿啊，有薄片儿，哎，还有呢，有软的，有嫩的，有辣的，有不辣的，有整块儿，有整段儿的。所以您想，这是点菜一桌席面，按照一个传统清真席给您点出来的，好吃。 那刚才你也说了，他今天这个啊，全都是熟的， 熟的 是吧？都一袋一袋熟的、 嗯， 然后回去以后呢，稍微的热一下，马上就可以上桌了。 对，您这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们做年夜饭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几年我们家的年夜饭， 嗯、 我发现问题。不是说我不想做，也不是犯懒。你想一大家子十来个菜，这没做齐了之后呢，您前仨菜上了桌数，后边菜您再出，前仨菜都凉了。 对， 哎，您很难保证家里一灶眼儿，它不是饭店几个大师傅一块儿给您服务，所以一灶眼儿煎炒烹炸的，您这个东西前面凉了都干了，后边这个还没出锅呢，后边还三四道菜没上呢，所以家里呢整个自己做不了这个席，做席的时候老出这种问题。所以您看这个方便在哪儿呢？不是让您上锅蒸的，就是您可以拿开水煮的，然后打开了微波炉加热的。同时，您上锅蒸的可以蒸仨，热水煮可以煮仨，微波炉里加热加热俩仨也都可以的，很快。所以瞬间，15分钟吧，咱们就说，全部能桌上摆齐了，而且九个菜全部热气腾腾的。这菜呀、啊，特别是团年饭啊。就得是热乎气儿、 嗯， 吃的不就是那热乎气儿吗？ 而且它这个菜好吃与否啊，跟它的温度有关。 对， 有些菜呢一凉了，咱们真的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味道。 对 啊， 您想咱们说那个，您说有的东西热的是热乎乎的，就怎么样说涮羊肉？ 对， 羊肉热乎乎的，您喝点那羊肉汤，涮羊肉那底汤热乎乎的，但是您发现一凉了之后，油都能凝固了。 啊、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说跟家里真的做不了，嗯、那么我们给您做一个席面做好了，回家之后瞬间全都能热，15分钟全搞定。 嗯， 哎，上火上蒸仨，水里煮仨，因为它。真空包装的嘛，完了之后热乎乎的往盘子里倒，嘁哩咔嚓全开始，就吃那个热乎气儿，全家人一口也不少。 没错，这呢、 嗯、 就跟宴席似的，都给您摆好了，上桌啊，大家一起多好啊， 美味又方便。 另外，现在很多人呢嘴已经吃刁了、 嗯，对， 你要一般的，比如说我在家里忙活忙活啊，做一桌菜啊，已经都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了。 对， 然后一上桌呢还挑剔呢， 哎， 本来人家这个忙了半天， 嗯、 然后呢这不好那不好，然后还挑剔呢， 是， 所以说干脆咱们就也。甭找麻烦， 对 吧？咱们就干脆，咱们就给大家弄一桌宴席，不就完了吗？而且紫光园的东西呢，真的是不错的， 清真的、 嗯， 吃着踏实放心。咱再给大家报遍菜名， 好， 你想这里面有什么？酱焖手撕鸡、五香牛腱子、红焖羊蝎子、筋头巴脑、醋溜木须、宫保鸡丁、酸汤肥牛、水煮鱼、黑椒牛肉粒，哪个不是荤菜？